小龙吟，池中鸢，为子春呐。 贪恋酒色，据那陈公进言献策，丞相发兵，可请刘备暗敌班之，大功必成。 启丞相，若破徐州，可命人去以泗梁河之水，将西南各三门屯去，只留东门去日，那吕布即可擒也。 此计甚好，想那陈宫乃仗义惜才之士，此番若能反手，倒可重用。 啊，丞相，想那陈宫乃是尽孝之人，可以妻儿老母点动于他。 言得其事，车中天恩。放他逃阵，不得有误。去车天面，待等战鼓一响，决开泗水大敌。 统领 众将而观， 有 起兵前往。 Thank you. 曹啊！那曹操依然兵临城下，问候要速速备战，迎敌的才是啊！哎， 公台不必惊慌，想安吕布立敌万人，化干鸡吃土马，盖世无双，稍时待俺到得阵前，定要生擒那曹操。 后倘若曹兵决体梁河之水，我军岂不破战自乱呐？ 行至城柱，尚有数万百姓，那曹操焉能下此毒手，滥杀无辜？ 那曹操为人奸诈，行事凶狠，问候若不早做准备，定遭不测呀！ 公台，你也特胆小了吗？ 问候未免，谁人不知？何惧那曹操？问候请。 弟子请。 上。 师徒马相逃去了， 哦， 再看特令， 不不不不 臣是将士狂， 叫我人来，快备马到阵前，把阵打。 枪，只记那刀中军帐，有杀有砍，我刀的老夫费死两三元，他说红心啊不得陈恩一棒。是 你想让吕布成功北扬，请 我回应身儿长 啊。

是陈公台。 既知何必多问？ 快快松绑，快快松绑！你我分别日久，公台，你可算你到那天下的英雄。 你是身败不足为凭呢。 是啊，天下英雄甚多，只是居都白头在老夫的脚下。今日吕温侯跪求讨饶，公台，你看我是杀与不杀呢？ 这生杀之权在你手中，何来问我？ 不然不然，公台素来仗义惜才，今日生杀大权，但凭公台你一言决断呢？ 公台，你要救我，你救吧。 问候，你乃纵横天下的英雄，如今跪地求饶，日后何以立身处世啊？ 这死总不生呐、啊！ 哎呀，跪啥人你？ 刀！大胆吕布，你这小死之徒，叮咚余孽，也称得上是英雄儿子。留而何用？推迟！打扰！ 公堂！ 问候！ 公堂！公堂！不好，与你何干呐、啊？ 公台兄，分别后，天各一方。难之忧，转眼间光阴荏苒，春秋想当年。你情深意重，将我解救，本应当从马沙场同饮温茶，谁知中途。 言辞心狠，喜怒无常，你身持此锦，还敢誓此狂言？ 陈公虽一再失身，倒也有傲骨之人气。

情呢？ 故有之情，非同一般。你想与不想，我俱会好生看待你那妻儿老母。 多谢丞相。 公台，你还有何求啊？ 但求一死。 想当年，夜宿旅店，你留下小诗，不曾而别，老夫却有杀你之意。不过如今我曹蒙的，倒要感念公台，就是中原的百姓，也要感你的大恩大德。 这与百姓何干呐？ 今日中原若无曹操，真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群雄混战，百姓何以了生？虽说曹操我霸业专权，却也为了汉室基业呕心沥血，费尽心机，只要山河一统，非战事干戈不动，万民安，功业若能，因后世活力若明，终于也见。公台兄，你倒是与不是？ 曹操吃言甚急。 我死得为哪般？ 死得其所无遗憾，不留下我兵就在人间。望丞相传一令，将我斩。丞相，若不能成全，我就自决在此。